为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和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立90周年，匈牙利劳工党分别在人民报和网站上登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9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讲话，开创金日成金正日主义青年运动的鼎盛期。